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 Cathy。 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呢其实在中国无数的案子当中可能只是一例，但是非常出奇的是它的媒体曝光率非常的低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内地的媒体恐怕只有两份报纸以一个小短讯的形式把这个案件报道出来，但是在网络上或者说是在民间街头巷尾这个坊间的交谈当中，这个案子却有非常非常高的关注度。这就是许志勇和王公权的案子。那根据这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条微博哈，我还是看到一条非常简短的微博，是出现在前天的这个微博上，是宣布这个王公权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认罪，并且呢是已经采取了取保候审。原话是这样说的：王公权承认与许志勇一起策划煽动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王公权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短短的一小段话，很多人对这个话有自己的解读。有人说现在是取保候审的状态，王公权可以回家过年了。那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对这个内容感到不解，王公权他就怎么认罪了？这个进去之后突然认罪的情况，我们之前也看到，比如说之前在陈永洲的这个案子当中，关于他这个认罪有一番揣测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因为恐怕他们在被强制采取措施之前呢，都会有一个表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但是往往在进去了之后就会通过官方的渠道传出来一个认罪的消息，因此呢这也是大家到底在猜测好发生了什么的一个很大的来源。 对，那现在根据北京电视台的一个报道呢，王公权就说他曾经资助过许志勇，并且在自己的微博上推出了相关的事件。他自己承认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呢法律是最底线的规则，自己资助和帮助传播的行为使得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参与者。他说非常后悔啊，对不起孩子家庭啊，以后会断绝和许志勇的往来。好，接下来这句话被挺多媒体转发的，说同时王公权表示自己想不明白许志勇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为何不肯认罪。说到这儿哈，大家非常好奇可能许志勇到底是谁。 是 他呢目前的身份啊，应该是原来的身份，他呢是北京邮电大学的一位讲师，是文法学院的讲师，并且是北京大学这个法学院的博士毕业，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青年法学家和宪政的学者，并且是公民联盟的一个创始人， 公盟就简称哈， 没错。那这样一位人物跟王公权这次呢同时登上了新闻的版面哈。那我们可以其实稍微再回顾一下王公权他的去年中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去年的九月份，王公权呢是因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警方传唤，当天晚上他的家人就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给他们签发的这个刑事拘留的通知书。在过了五天之后，中秋节的前一天，9月18号，他的代理律师陈有希在北京第三看守所就见到了王公权。据陈律师的介绍呢，王公权在看守所这几天呢状态比较好，也是受到了文明的对待。可是之后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些其他的消息来源，就说王公权呢在这个狱中70多天，他被提审呢是多达92次，在11月初呢更是每天提审3到4次。有人就觉得这其实是变相的刑讯逼供，就是给王公权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精神呢也是趋于这个崩溃的状态，最终是妥协无奈之下写下了长篇供述。当然这只是一方的信息来源。 这个 关于提审的这个数字是来自于见到王公权的律师，也是一度是代理他的陈友熙律师。后来也是这当中有一定的这个猜测的空间，王公权发出了一个书面的意见书，是同意解除和这个陈友熙律师的这个代理关系。这其中原因究竟为何，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太多的一个说法。 而且昨天呢，我们也是尝试过连线到陈友熙律师，但是陈律师说这次事件我不方便再多加评述，还是让他平静一些。这其实跟我们以往接触陈律师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哎，真是好。 以往的好几起大案，像李某某的案子， 李天一的案子，之前这个陈律师都有点评。 但是我感觉好像陈友熙律师就是自从这个代理了王公权的事情之后，就开始很多事情变得谨慎， 非常低调了。 对，低调了。 王公权的这个案子和许志勇的这个案子在一起哈，我相信大家如果熟悉中国政治乃至社会的话，你会明白这里面的它的敏感性在什么样的地方。一位是大商人，而且是成功的商人，另外一位是有这个深厚法学基础，而且有一定社会动员能力的我们说他社会活动家吧，社会活动家。一个是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而另外一位呢，则是用金钱资助了这一场社会运动。且不说他们的内容是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语境中，这样的组合本身已经是足够危险了。但是除了他的这个形式之外，我想还是我们得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说实话哈，这个内容有的时候来自于公盟自己的解释，不如这个检察起诉方面的起诉书有的时候说得更明白。有的人说哈，这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这个起诉书发自是2013年7月份的这一纸起诉书，更好的说明了许志勇的他们的这个理念。起诉书当中是这样写的，2012年7月至13年2月期间呢，被告人许志勇利用教育平权的话题，单独或者伙同王公权等等等人，组织策划煽动他人，实施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7月5号在许志勇的组织煽动下，百余名人到教育部门前聚集，并张打横幅肆意喧闹，且抗拒阻碍公安民警执法，造成该处秩序严重混乱。这个接下来几起都是与教育平权有关的这么一个组织抗议。好，同时呢还有在2013年1月27号这是有另外几人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门附近打横幅及拍照，这也是起诉书当中描述有一个阻碍公安民警执法。当年的2月23号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附近也是打横幅发放传单。这个我们综合别的信息会发现，前面有一个到教育部门口的抗议是号召教育平权，后面呢有涉及官员财产公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没错， 可以说虽然形式感觉非常的敏感，但是它的内容大家仔细一想，都是我们这两年所有舆论都在呼吁，甚至某些程度已经是实现了的一些呼吁。所以许志勇今天的这么一个受到起诉或者说暂时受到限制自由的一个情况，也让我产生一个疑问，到底反对的是他的形式还是反对的是他的内容。 产生疑问的话，不仅仅是我们几位人，可能非常多的朋友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都会有很多的疑问，也非常想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认罪。当然可能最清楚只有他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通过就是跟王公权和许志勇比较熟识的几位媒体人和律师来从他们的角度来听听他们是如何猜测的。首先听到的是也是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蒲志强先生对于这样一个事件的看法。 这个蒲律师今年去年一件重大的事件就是他可以说参与下哈，中国的劳教制度是废除了，所以说蒲律师一直对这个领域也是非常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样看。 我觉得是这样的，王公权他是一个成年人，而且呢他作为一个投资人啊，他是最能够判断各种各样的这种时局风险。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显然呢是有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那这样的一种情形呢，这个怎么样评价是外界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呢，就是说王公权受到了胁迫。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因为王光全我是认识他的， 嗯， 王光全自己做事，他投身这个新公民运动，资助许志勇和他们所从事的这个事业，实际上呢是在他退出投资界之后，一个要准备当做毕生事业、毕生追求的这样，他不是说脑子一热然后去资助许志勇的，他持之以恒好多年，他做的比中国现在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做的都要多，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呢。我个人认为王公权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当初支持许志勇的行动是理性的，现在选择承认呢自己有罪这件事呢，这个我们不好具体的去复原他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去做的，但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能呢他受到了一些这种其他方面的压力，不管是来自于身体啊还是安全呢，还是家人呢，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六七月份许志勇出事之前，许志勇出事之前，我们两个还见过面。 就是您最近一次见到他们两位是在七月份的时候？ 不是，我没有见许志勇，因为许志勇那时候已经见不到了。 哼， 那许志勇出事之前，我跟王公权见过面。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当时沟通的都很清楚。 那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能给他定这个罪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呢，他的行为和许志勇的行为还有所有人的行为都不构成犯罪，因为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呢，公民呢有这个宪法规定的权利，应该对政治制度有权利发表意见，对这个整个的事，包括宪法，包括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发表意见的，对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违法失职行为还能检举申诉控告，另外宪法上也有整个的结社自由，所以说许志勇和新公民运动的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要求教育平等权利，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这都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这都是按照法律规定的宪法权利。 嗯， 另外他们每一次的这种吃饭呢，同城犯罪呀，包括这个联络呀，包括这个在公共场所举牌子表达诉求，他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诉求，而这个诉求呢是依法国家法律应该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公民权利，并且现实中间我们看这个案卷呢，每一次呢他们都力图既表达权利，又选择不去影响交通和市容，不去扰乱公共秩序，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官方可以能够证明有哪个地方的哪里的社会秩序受到了影响。再那就是一个问题呢，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这个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是不是认罪，这不是评价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首先呢，是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现在也规定呢，不允许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如果说你没有强迫王公权认罪的话，那我觉得是最好的，如果这个政权强迫王公权认罪，那么首先是这个政府违法，你凭什么强迫他认罪啊，对吧？因为法律规定不允许国家机关、国家强迫任何一个公民自证其罪、自己认罪。 嗯哼。 还有呢，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许志勇的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不取决于王公权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如果他不是犯罪，王公权认罪也是白认，没有。 嗯。那他现在认了哈，就是说北京市一中院他就对他王公权就变更了这个所谓的强制措施，是予以取保候审，那这从法律上是什么意思？那接下来他们能根据这个再采取进一步行动吗？ 只能说明北京一中院或者北京当局对待王公权比重庆的薄熙来王立军当局当年对待李庄要更守信用。 嗯， 就是你表达一个态度我就放你出去取保候审，那么原来重庆薄熙来王立军呢说的是呢，你李庄如果认罪我就给你判缓刑，但是呢王立军违约了，把李庄判了一年半。 嗯， 但是北京呢看起来没有违约而已，因为这个认罪可以获得取保候审，这是家属这块律师这块早就传出来的消息。 嗯， 现在无非就是果然，何况如果说按照起诉意见书、起诉书里面对许志勇的说法，假设许志勇这样做是王公权长期以来资助和指使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许志勇应该算有罪，王功权就应该是整个行为的主，能因为一个主谋仅仅表示认罪和表示呢跟另一个主犯断绝朋友交往，就把这个主犯主谋取保候审把他放出来吗？所以说呢，这个行为，第一呢，我特别期待王功权回家，他年龄比我大一点点，身体也不好，他已经付出了非常多，我觉得他做的任何事情，他在当时被关起来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家人呐、财产呐、人身呐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做出任何决定，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表示理解，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批评和谴责王功权没有顶住，他也没有义务去顶，许志勇顶住就可以了。第二呢，就是说他做任何表态，我觉得都很难说，除非他自己出来说清楚，在一个正常情况下跟我说清楚，面对面说清楚，否则我不认为王功权是真心这样做的，因为他的智力他还没有到老糊涂的程度，他不会这样。再有呢，就是王功权这样认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北京一中院因为他认了，因为他承认承诺将来跟许志勇不来往，就把他放出来，说明在北京市一中院的这些决定他取保候审的人眼里没有法治观念，不可能因为一个人认罪就把一个犯罪行为的主犯取保候审的。取保候审要取决于他是不是会有社会危害性，有没有可能串供，是否符合法定的取保候审条件，没有说一认罪就可以取保候审。 那取保候审之后呢，您觉得他未来还会再遭受什么样的？ 我认为王功权如果说就此保持沉默，好好调养身体，不再干预社会事务，在一年以后应当会解除取保候审， 就是完全恢复自由。 对， 好，这个取保候审是什么意思啊？好，这两天正好在香港这个虐待应佣的案件也是这个嫌疑人有一个取保候审的一个状态，他就是可以待在家里，但是每天都要向警局报到，并且呢理论上是不可以离开这个所在地的。王功权的状态应该是他不可以离开北京，那现在他的这么一个状态，有人觉得过年了嘛，还是可以回家过年，所以说算是一个优待。那有的人也觉得这个决定本身也有点奇怪，你这个如果说你真的是以这个罪名去起诉他的话，那现在又以一个看上去不是法律方面的意见来， 只是因为承诺跟许志勇断交而已。 对，好，那当然了，这里面咱们有一个说达到一个好的效果是不是要经过一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手段的一个争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访问到王功权的可以说是好友哈，也是媒体人肖楚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王功权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三立化新闻稍事休息，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王功权和许志勇的案件。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王功权和许志勇涉嫌啊这个煽动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么一个案件。那么王功权现在取保候审，而许志勇并没有一个公开的审理，但是我们注意到北京的两份媒体在报道王功权的消息的时候都捎带了一句，让我们可以得知说许志勇的案件一审已经开庭了。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关于许志勇，说实话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消息，但是王功权因为他的一个公众人物，他的曝光率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之前也可能大部分的公众知道 他 是因为私奔的这个新闻。好，这个曾经一度在微博上宣布自己跟一位叫做王晴的女士要私奔了，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又回来了，当时还觉得这是一个娱乐人物，后来呢才发现这个王功权，哎，这个 之前最早是吉林省的公务员，还是宣传系统的这个公务员，之后呢下海经商，这个还是跟现在的潘石屹啊、冯仑啊，当年的万通六君子啊，做房地产生意起家的，后来就成为了一位风险投资的这个投资人，可以说生意是非常成功的。大家很多中国人想啊，你就参考柳传志之前的这个言论啊，在商言商，你已经赚到钱了，你不是受害者，你是甚至是一个得利者，你凭什么要过不去呢？啊，这个就涉及到有的时候人的这个需求很多种层次，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层次了。我们请这个校属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王公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他是一个公民，他最看重的一个身份就是公民的身份，也才有他后来参与这个公民运动的那样一些过程，这是个前提。 嗯， 就他所有身份当中他最看重的就是公民。 这个公民他是怎么理解的？ 公民他的理解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公民权利，自己每个人的，不是自己某个人的某一部分人的，而是所有人的那种自由与尊严，也就是说有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那一系列的那种公民权利，这是第一个他非常看重。第二个非常看重的是公民的义务、公民的责任跟权利所对应的，他是一个责任感义务感非常强的那么一个人，所以他才对公益事业，才对社会有那么强烈的关注，这都处于他的一种责任。他实际上也就是说，他有一个他人生中最大的理想，就是一个公民理想、公民社会的理想。他认为自己必须做公民，中国也必须要有一个公民社会，才可能改变中国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中国现在这样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一种不公不义，一种普遍的不公不义，一种自己不信的这种普遍的不公不义，由制度和这种结构所产生的一种不公不义。但是这个结构，这种制度结构，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去改变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做到一夜之间来改变。那么怎么改变呢？那就只能通过每个公民自己的努力，每天的努力，一点一滴的努力，整个公民社会的集体的努力，来倒逼这个制度结构的改变，让它变得更公益一些。这就是他的人生的最高的理想，在我看来。 好，这个王公权生意非常成功，也不缺钱，但是他的人生最高理想是一个公民社会的理想。哎，很多人说你看王公权也谈公民社会理想，徐志勇也是叫做公盟新公民运动，这里面都有公民这两个字，怎么来理解公民？我记得有一阵子咱们谈公民社会啊，这个谈的非常的多，但是很多人可能也不是特别理解公民社会，但是说实话也不是一个特别深奥的概念。我琢磨了一下吧，你说公民其实就是四个字五个字吧，权利和义务，就是你明确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当中的公民，你有什么样的权利，同时你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公民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谓的臣民的这个概念，臣民是一个你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一个主体，但它也不是暴民，也不是一个没有秩序追求无政府主义的这么一个这个麻烦的制造者。公民是在我看来它是一个相当理性的一个概念。 对，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你刚才也谈到说柳传志之前有说过在商言商不要谈政治嘛，当时不是就有反驳他的这个企业家王英、他就说他说他自己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同时他认为他不认为就是中国的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其实是我们看到对于王公权的很多报道里面，包括他自己有的时候爱写诗啊，然后他的整 个对，然后他再加上他以前的这个私奔的行为，你就觉得他在很多方面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人。他现在征求这个公民社会，或者说他的这个公民理想，实际上他是比较想要从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上去解决到，因为我觉得就是像王英说的，企业家要想将来企业家或者是商人，要任何人想在中国活得好的话，这个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对，王公权他就有点想象从这个基本上这种理想化的东西去改变他。 我这两天就翻了翻哈媒体对王公权那些报道，你就发现呢，其实关于他私奔的这个事儿， 比公民社会那些还要多，而且网友呢是更加的追捧。但是你通过他自己写的一些文字，你就能发现这个人的性格。他的性格就像 Cathy 讲的，可能是能够决定他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自己怎么评价自己呢？他说我自己呢是一个商人加半个文人，这是对我自己前半生的一个评价啊。有媒体评价我是以大哥的身份创造万通，是他一个商人的物种起源。他头戴一顶绣着鼎辉投资字样的帽子，是他一个商人的巅峰。在经历了无数次内心的颠沛流离之后，他成功的使自己从企业家变成了投资家，完成了无数商人梦寐以求的摇身一变。但他自己呢，似乎对他目前所有的名声啊、财富啊，又是非常这个不屑的一种状态啊。他说，真实和道德之间呢，我宁愿选择真实。如果我的真实被道德所不容，我宁愿为真实而支付被道德谴责的代价。我心底蔑视一切富贵荣华，当然也蔑视为保持富贵荣华所必须的名声和威望。我强烈的渴望回归，回归到做不成大事的普通人的生活。只有彻底摧毁原有的一切，我才能从原来的世界里彻底走出来。他真是够摧毁的 啊、 哦！他写前期那个 很文学的语言。 哎，你看他写前期那儿非常好玩。他说：“我有第二次婚史，有限期。他爱我多年，人也不错，深情、简朴、教子有方。曾经在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工作，他也曾为营救民权人士而和我东奔西走。但是在控制丈夫的问题上，他义无反顾，手段先进，不惜代价做事儿，出手又狠又快，我非常怕他。嗯，读到这段时候，你突然感觉 还是人味儿。” 很真性情， 很真性情的一个人。好，这个， 而且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流露出特别孩子的那一面， 是 就比方说 很纯真的一面。 对，他办这个参加诗歌协会的活动，然后生意上再急的事儿也你得先放一放，我要把我这首诗念完先。 哎，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形象，大商人。咱们觉得在今天咱们所谓的这些成功人士一定要深藏不露，城府要非常深，而且你对于各种关系的打点要非常的到位，你要精于算计，得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谁都不能够得罪，更不能 好好维护自己的公共形象， 更不能当这种出头鸟，这种危险的事儿是绝对不能够干的。但是王公权他就是颠覆了大家对于这个中国商人的这种形象，大家一直都觉得你只有跪着才能赚钱的时候，就是有人站着就能够赚到钱。这个说实话对于很多人来说恐怕是新的一课。好，这个王公权也自己说过，他觉得自己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这个咱们继续来听校属对于王公权这个商人身份的评价。 他虽然是一个得利者，他当然是个得利者，但是虽然是个得利者，但他就像他自己所宣称的一样，他所得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他没有利用这个制度中的任何特权，没有用任何不干净的手段的去挣钱。就像他说的，他是中国少，中国为数不多的站着也把钱挣了的人之一。如果说不是唯一的一个的话，起码是最敢那样讲话的人之一。他的钱来的理直气壮，这是第一点。所以就是说，他不受这个既得利益的那个制度结构所约束，因为他本来就不靠他。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到了后来，他对挣钱已经非常厌恶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他已经开始厌恶这，因为他不喜欢干这个了。因为在所有人的印象当中，王公权是干什么的？王公权就是商人，商人就是能挣钱。对他来说，挣钱对他来说太容易的事情了，太容易的事情对他来说就不算一个事情，他根本就不在意。对他来说，就是给社会才是一个更艰巨的任务，也才是他最感兴趣的工作。 那他有考虑到这个可能给他带来的这个代价和后果吗？ 那当然了，那当然。对，在中国任何良知的事业都不可能没有代价了，他怎么会没有这个尝试？ 好，这个王公权自己认为自己是为数不多的在中国能够站着也把钱挣了的商人之一。我觉得这个说实话，你自己本身是不是站得住脚在今天这个法律的环境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都普遍的认为说中国的商人你在 赚到第一桶金的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带有这个所谓的原罪。 对，这个也是万通六君子的冯仑他在《野蛮生长》里面说的嘛，就是他也是他冯仑，我觉得这个名字之前好像也没有那么出名哈，他出了书以后才比较有名。 对， 他所谓的这个原罪也是用自己的当年在海南他们创业的故事讲的，王功权也是其中之一嘛。 嗯， 像冯仑跟潘石屹都把这个事情说的有一点好像。很像传说，或者说也像是把它故事化了。然后呢，这里面也都有很多的让你不明白的地方，你看着你就觉得好像也应该是有钻法律的空子。 他们有，比如说有钻灰色地带，行贿可能没有，不是说我递钱给你那么简单，但是通过别的方式这样 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王功权在这件事情上，他还是坚持认为是那个时候是没有 啊。这个就是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哈。大家如果把王功权想成另外一个大 V 的话，之前的。进去的大 V 马上就可以说身败名裂，就迅速的就消失了。比如说薛蛮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结果。后来这个陈永洲算不上大 V 吧，但是一个记者，他们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本身他有一个被抓的实的一个问题。薛蛮子的这个嫖娼，你不管你这个你性道德本身是怎么一个标准，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说，嫖娼这个是一个真凭实据抓到了。那陈永洲收受贿赂这件事情，确实是抓到了。王功权，我现在也个人这种揣测，他能够得到一个所谓取保候审的这么一个待遇，或者说有妥协的条件，是不是跟他的在他的生意上面相对来说干净 是 有一些关系。 如果他的生意上有任何的漏洞可抓的话，我想他现在一定也已经不是以这个 举一个例子，他跟他同案的许志勇所办的这个公盟，最早就是因为被查税的问题，就一开始就把偷税漏税就开始就先把他抓起来了。所以王功权到现在为止，他是一个商人，我能够直觉反应的，那应该去查他的经济问题。 是， 但是目前为止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消息。 是，那其实现在呢，刚才我们讲到过哈，就在王功权他认罪消息的同一天呢，对于许志勇的这个庭审就在北京开始了。此外呢，还有数名的公民运动的活动人士也会在这个礼拜陆续的受审。那当然，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连起来看呢，有人就觉得，这是不是说，当局又在打压这个所谓新公民运动的步骤之一哈？那对于这样一个运动的伤害又会具体有哪些，我们再休息会儿，回来继续听蒲律师跟我们讲。 欢迎回来，凤凰有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许志勇和王功权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那么王功权现在取保候审，许志勇的一审应该已经开庭，我说应该是，这并不是一场公开的一个审理。那这个运动说实话从03年的孙志刚案就已经开始有它的这个雏形了。我也记得那个03年前后应该是我们谈公民社会公民身份谈的最多的。那么发展到今天，主要的发起者资助者纷纷遭到了这么一个官方起诉的一个待遇。对于这一场运动，我们不说某一个组织的运动，恐怕是全社会的这样一种运动来说，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会完全的就把它给停止吗？我们来听一下蒲律师蒲志强律师是怎么样来判断的。 新公民运动本身就是一种诉求，对许志勇的这样的一个新公民运动造成的伤害，是因为这个参与新公民运动的积极分子被抓捕被判刑。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比如说教育平等，比如说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比如说呢结社自由和建立这种政治资源和分享政治权利，建立公民社会，那么这样的一些诉求不会因为许志勇的这些人是被判刑就受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都是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诉求。没有许志勇去主张也会有别人。对新公民运动许志勇这些事情2013年的这样的一种打击，和中纪委呢高调反腐败，其实呢是2013年中共执政的 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方面呢，标志着呢腐败呢他们要反，但是这个反腐败呢是选择性反腐，和以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王岐山书记所说的用治标的方式为治本赢取时间，我现在还没看出来中共有要反腐治本的这样的一种根本的努力。治本的反腐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开放政治权力的分享，应当是开放报禁党禁，至少要尊重结社自由。那么许志勇他们这个新公民运动的走向将来就有可能会导向这些。 嗯， 我觉得他是最温和的一种方式。许志勇是对这个社会负责任的，少有的一个这种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强。 好，这个蒲志强律师看上去是比较的悲观哈，觉得这个是代表了一个信心的重大的打击，但是校署好像不那么认为，他并不认为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寒蝉效应。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吧，那个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选择不一样吧。许志勇他的选择就是不妥协， 嗯， 他的选择就是坚持到底嘛，更彻底嘛。那当然这种选择是非常好的，非常这个值得尊重的选择。但是王功权的选择我觉得也是值得尊重的选择，因为公民运动跟过去共产党的那个打江山捉江山的革命运动是不一样的。他尊重，他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那么一个社会运动。所谓人性化就是尊重每个人基于底线上的那种自由选择。什么叫底线？底线就是没有害嘛，没有给别人，没有出卖别人，没有给别人带来实际的伤害嘛。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其他的选择是自由的选择。 嗯，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的选择都值得尊重。 嗯， 那公权当然肯定是有所让步的，同时也不完全是因为他让步，而主要是因为，主要是因为他太重要了，当局也必须对他有点让步。 为什么说他太重要了？ 因为他是个主流社会、主流舆论，是一个完全承认的人，在主流社会和主流舆论当中，他是一个拥有巨大声望的人、巨大号召力的人。 您觉得这个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吗？ 因为这次那个开审判，前天、昨天。 嗯， 的那个舆论效应就已经出来了。 是什么样的舆论效应呢？ 这一边倒了，这不用讲了，整个舆论是一边倒。这是持续一年的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在微博等这个社交媒体被大力整肃的情况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庭，但是还是没吓死人。这个网上舆论还是一浪高过一浪。那网上那些舆论大浪还是一边倒啊，朝着许志勇，包括王功权有所让步，网上绝大多数也是表示赞赏和同情或理解呀，就说明这个人心所向，通过这几天的舆论已经折射出来了，没有，实际上不是有多少人真正怕的，这个怕的时代过去了，所以这个寒蝉效应可能暂时会有，一定程度上会有一些，但是它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真正有效。你比方说他抓王功权的主要的目的是想切断企业家跟那个社会运动之间的资金联系， 是 以后这些企业家当然不会再像王功权过去那样明目张胆，他过去是明目张胆嘛，那么以后可能就不会明目张胆，但是私下的我想只会更多，经过这个镇压之后对社会运动的同情更多，那么更多之后那种资源也会更多，但是这种资源只是更隐秘而已，然后也更不可控。 是我们看到两位的这个对于公民社会未来发展啊，是两种不同的态度。那其实你看许志勇他的一个 人生轨迹，也是会感叹，真的是有一种唏嘘的感觉。他在十年前，应该是11年前，2003年的时候，是因为当时的孙志刚事件而走进公众的视野。当时呢，是跟另外的两名法学博士哈一起是上书，最后呢是促成了这个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几位呢是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而且那一年还在央视和司法部的这样一个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当中呢，他们三位是当选，但是过了十年。就已经被软禁，并且是失去人身自由。 好，这个我们同时哈也看到另外一边《环球时报》的社评，为王公权无条件背书，有违法律精神。这个我想他指 的一贯风格， 他指的这个背书应该指的就像咱们刚才普律师和校属这样的这种表态。好，他说他的形容是北京投资圈较有名气的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王公权被警方拘留。那么他提到说有自由派的人士在微博上发声声援王公权，但是呢环球时报认为这种以价值观划线不由分说为王公权背书，同时站到警方对立面的做法不可取，对警方执法采取征集签名方式的对抗做法尤其不应该。王公权目前已身处司法程序中，对他的援助应当通过法律实施，在情况都没搞清楚的时候就宣布他的清白，宣布抓他的警方是野蛮的，只能说明这样的辩护是立场先行。哎，我觉得环球时报也给出了他自己的建议，说大家通过法律渠道去这个去援助他。我觉得这个说实话还是有他的自己中肯的地方在那边。确实现在大家除了在舆论上面之外，很多人采取的方式陈有希律师之前有尝试过，包括现在给这个许志勇代理的张庆和律师，其实都是有从各种渠道提供一些在现有体制内或者程序内的这样的一些支持。 其实许志勇走上这条路，就像刚才樊素介绍的背景，他也是当年收容遣送制度，他应该说是在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他一开始尝到了甜头，他以为就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去做事情，他是有可以有空间的。 人家是法学博士， 对。但是为什么十年之后就有变化？其实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就为什么当年成功的路现在不可以？ 好，这个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份许志勇的法庭陈词，题目叫做为了自由公益爱。他这里面说，他说新公民运动宣导每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做公民，把公民的身份当真，我们是公民，是国家主人，不是臣民顺民草民暴民，把公民的权利当真，把那些写在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里的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神圣的权利，不能永远是一张白纸。哎，这个是许志勇在法庭上的最后的陈词呢。据在场的人士说，他这个陈词并没有做完就被打断了啊，但是相信这也是他对于外界所要表达的一个信息了。好，今天的这个全媒体的部分，我们还是看到日本安倍的一个表态。 没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我们看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呢，可以说呢是出了非常大的风头啊，而且呢是极力的推销自己的这个安倍经济学。那其实哈，我们知道现在中日关系呢一直是不太平的，那面对这么复杂的这个内外的环境，可以说呢安倍的态度在我们看来是挺嚣张的。那大家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底气从何而来？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call in，现在就可以打进来了。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今天我们有话直说的题目呢，是说到这个面对国内外的一个环境呢，安倍一直是非常的嚣张哈。那看到今天下午他这个要进行新的施政方针那个演说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谈一谈他这么嚣张的底气是从何而来。那这里呢是明红以及樊素，一起来等待大家的一个发言哈。第一位是来自北京的梁先生，您觉得安倍他的底气从何而来？梁先生你好，梁先生。好，请我们的导播看一下这个线路。 稍微等一下，梁先生看什么时候能够回到线上。 其实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因为看到说，其实对于这个在国外哈，美国媒体说，这个美国呢要求安倍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并且是要求是一个正式道歉。那看到其实在这个日本国内啊，看到相关的这个政党其实给安倍也是有一些压力的，认为说安倍应该就这个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的这个中韩的一个恶劣的关系呢要进行一个修复。但是为什么他还是可以不顾这两方面的情况，一直继续实行他安倍的强硬的手段呢？今天正好请大家来看一看了。下一面接听到的是来自广州的钟小姐。钟小姐您好。 主持人你好。 您看这个安倍他一直如此嚣张，您觉得他底气从何而来？ 我觉得他嘛，他一方面是美国吧，美国是他后盾，另一方面呢就是他那个日本政要员还有民众啊，大部分都将要逆转了。如果他不强硬的话可能要下台，但是他不强硬的话也不行，对吧？他两难了。我觉得他不强硬下台，强硬呢中国又对他施压，还有亚洲周边国家对他施压，所以他为了保住他的首相位置，他必须得要强硬这样。但是我觉得中国嘛应该比他更强硬，我觉得应该要出台一些政策，比如说我觉得还是不准那些要员啊就是来中国，跟他们断绝一些来往吧。 好，谢谢哦，来自广州的钟小姐哈。因为时间关系，其实看到中国已经很强硬，中国说了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中国现在有好多事情要做呢，没工夫跟他这些人见面跟瞎扯哈。 好， 赵先生， 接着来听到北京赵先生。 您觉得他底气从何而来啊，赵先生？ 那还用说啊，人家经济20年低迷了，他一上任经济界好转，股市创新高，财政状况好转，而且他所得税的不是消费税他要提高，政府的日子又好过了，他能不底气足吗？是吧？完了人家出去以后也又不说人说永不再战，跟西方人怎么说，是吧？愿意跟你谈，那你说那舆论站哪边？咱们所有这些都是给本国人看的，更不站在外国人的角度上讲。人家说咱们那个什么军备竞赛，说不透明，咱别说他不知道造几艘航母了，连我们中国人也闹不清楚，也在猜着吧。 所以您觉得是这个经济哈，经济好了，然后其他方面都有底气了。 对啊，而且最主要是人家中国也给了机会。你说你都40多个外交官在全世界骂人家，就跟伊朗大使在中国人民日报骂以色列，你说中国政府能高兴吗？这一下骂不要紧，弄了40多国家一块骂，是吧？所以说有人净干这个，完了动不动就说什么道歉，你文革都不道歉，你非得让人那个在日本那事儿道歉，而且人也不是没道歉啊，就说这事儿，完了你文革连提都不提，所以你这边就心虚，完了叙利亚问题呢，咱们就成少数，就跟着普京后边跑。你说人世界人民能不烦你吗？ 好，谢谢赵先生哈。 我想说一句，只有把好中国经济搞好了，进口咱们进口就多了，美国日本商人都高兴，这是核心。 嗨，其实现在这个中国经济不正在好的这个路上吗？好，谢谢赵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啊，实在不能在很多听众在等着呢。下面是这个北京的梁先生。好，梁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刚刚不好意思哈，您怎么来看说安倍他这个嚣张的底气从何而来？ 我认为是这样的，安倍呢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遗少，他的祖辈呢就是军国主义分子，有的还是战犯。安倍他的政治抱负呢就是要恢复大日本帝国，恢复呢军国主义，恢复大日本帝国呢他现在认为呢他是这个和平现在的和平宪法对他约束太大，他实现不了，他必须走军国主义道路， 修宪。 他认为呢他的这个内部条件外部条件不成熟了，外部条件呢就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亚洲再平衡战略需要一个呢这个反华的马前卒，日本呢愿意充当这个马前卒。内部条件成熟就是他呢去年的话呢当选的时候呢有高支持率，凭这两条呢他底气很足。另外他认为什么呢？ 另外，他认为呢，中国发展太快了。2010年呢，这个 GDP 超过了日本，到今年呢 ，GDP 已经超过了日本，已经是日本的两倍。 嗯， 他认为这是夺回强大日本的最后机会，如果不抓的话呢，他们日本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他现在呢是不顾一切的，非常疯狂倒行逆施。所以让他的底气呢，我觉得他底气并不足，他到处去讲，到处去说，就正说明他底气不足。他就是要抢住最后这个机会呢，好实现他的抱负。 嗯，垂死挣扎哈，意思是？ 对，有点垂死，就是最后拼一下子了， 嗯， 是这个意思。 好，谢谢梁先生哈，明白您的意思了。好，下一位我们来接听到的是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您好。 哎， 您怎么看安倍他的嚣张底气？ 安倍嚣张底气两个因素，一个是啥呢？他符合军国主义，他本身他是那个谁安信介的外孙子嘛，他本身。他就是战犯的后代，他的军国主义情节，现在达到疯狂的地步了，这是他本身的因素。另外，他倚仗美日联盟，这个外因素，他认为美国能帮他，实际上美国跟他是有界限的，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中国要怎么破解呢？ 嗯， 中国要恢复中美二战时期的这个盟友关系水平，就反思啊，中国和美国为什么？变成什么的那个关系变成那什么，就是抗美援朝，咱要反思一下。 好的， 抗美援朝的后果。 好，谢谢宁先生啊，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全部听到您的意见。 接下来是广东的陈先生，来听听他的说法。 您好，您觉得他底气从何而来，陈先生？ 啊，你好。 嗯，他的底气从何而来？ 好，我想谈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日本的国内。民族情绪是一定会向右转的，这是必然的趋势。我认为呢，我们应该很好的应清这个形势，不要总觉得总想着什么中日友好啊、日本啊，总的 大部分是想跟中国友好，那些观点啊，我觉得是很错误的。日本的大和民族的本性就是那么一个恃强欺弱的民族，而且呢，他们呢如果不向右转的话，安倍他就不可能长期执政。 嗯，第二点哈，陈先生，我们时间不够，来第二点。 好的，第二点我讲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自己要争气。在历史上，八年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出了多少汉奸？我们的汉奸比日本侵略军还要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些人做法相当可悲。去年奥运会，日本跟土耳其争这个举办国，我们中国投了日本的票。还动员非洲国家去投日本的票，这是什么行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汉奸行为。再加上我们现在的精英阶层，他们的配偶也都往外国迁，你说这样做，日本人看得你起吗？ 好，谢谢陈先生的意见。最后接听到的是天津的董先生，董先生您好，我们时间不够，请您简短说，您觉得他的底气从何而来？ 那我简短说，就是我也问过我在日本的一些朋友，日本人他们根本不关心钓鱼岛问题，说这些什么军国主义互相，他们只是关心今天晚上我买的菜会不会更便宜一些。而安倍他没有在国内上反对他的这个，所以他的底气就更足一些。我就说这么多。 好， 谢 谢董先生哈。 所有的听众打进电话来。 我觉得刚刚这位董先生说的很有道理，真的不关心，只要关心我这个生活好了。其实你说这个，你带着我们怎么走，其实我们看这个政党的情况。 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听众打电话来，再见。